OK， 时间到了，我们就开始今天主日学。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早上这段时间，求你教我们认知这是恩典，也求你教我们能够有合一的心智领受这恩典，赐下你的儿子道成肉身，他从天上来降卑到一个程度，居然需要匍匐在地向你祷告。这其中有许多应该是叫我们赞叹，叫我们安静，也就求你赐予我们合一的心，合一的谦卑，来思想，来观察，来学习我们的主他如何谦卑自己。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好，今天是我们继续看我们的主在客西马尼的祷告。客西马尼的祷告当然就是我们的主在上十字架，他在被捕被审之前，带着他三个最亲密的门徒去到这个园子里面的祷告。我们今天看的是马可福音14:35-36，讲到我们的主在客西马尼，他稍微往前走，就是可能跟他的那三个门徒稍微有一段距离，匍匐在地祷告说，这到底是上若还是倘若？倘若，倘若可行，便叫那时候过去。他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在马太他有补充，马太福音这是平行的经文，在马太福音26:39，他说稍往前着匍匐在地祷告说，OK， 在第一段讲到马克琼斯特别要我们注意我们主他祷告的身体的姿态，应该是这么说吧。其实就是在第181页那边所提到的。这位在那天晚上在客西马尼匍匐在地向上帝祷告的那一位，自己本身就有权柄，只要一说话就叫人倒地的，是那一位居然匍匐在地向他的上帝祷告。Okay. 这个就是客西马尼诸多奥秘之中其中一个可以值得我们深思，一直到我们见主的那一日。他对父说，父啊，在你万事都能，其实这句话对他来说也是一样，在他万事都能，他却虚己匍匐在地向他的父祷告。Okay. 当然马克琼斯有提到，就是说我们祷告的时候不见得有一定的姿势，好像一定的体姿体态才是才是符合祷告。他也提到我们的主必然有的时候是站起来祷告，有时候是坐下来祷告，有时候是独自一人祷告，有时候是与门徒们一起祷告。Okay, 但是那天晚上我们应该注意我们的主他是匍匐在地祷告，这告诉我们他那天所经历是多么大的重担，对上帝的儿子来说。那他祷告求什么呢？ 我们继续看181页，说阿爸父，阿爸父是马可特别把它记录下来，阿爸应该是亚兰文，也就是当时犹太人口头的 语言，直接把它记录在经文里面。会讲阿爸，我觉得中文阿爸刚好也应该让我们看得出来，这是一个很亲密的关系。他直接叫上帝是他的阿爸父。Okay. 所以马克琼在这里讲到说，他之所以能够称呼上帝，直接称呼上帝阿爸父，因为他与父本来就有其独特和非常亲密的关系。如果我们要按照他与父在永恒之中三位一体位格之间的关系来说的话，那我们应该是说这个关系是父与子之间的关系，却是同等，没有高或低可言，是同等全能和荣耀的这样子的关系，因为他们是一个上帝。Okay. 然而耶稣却那天晚上在园子里面，按照他不只是单纯三一位格第二，三一上帝第二位格的身份，而是按照他三一上帝第二位格道成肉身成了神人的身份向他的父求，他也只能按照这个身份向他的父求。如果他只单纯按照他儿子的身份，他不能够向上帝求，因为他们是同等同荣耀，没有什么祈求可言。但是他之所以可以向，也必须向他的父祷告，因为他确实道成了肉身，或者我们用神学的技术言语说，他若向父求是按照他的人性向他的父求，因为他成了人，成了人他就必须向父求，也就是说所有的人定义上就应该是向上帝祈求的人，只不过我们都犯了罪，我们天生就堕落的天生，堕落的本性，就你可以从这个方面来定义，就是不喜欢向上帝求，也不向上帝求的。所以他是按照他的人性来说的话，他必须总是顺服他的上帝，他不能违背，不能退后。但是我们一再重复强调的是，就算是如此，我们也不应该把我们主耶稣基督对他父的顺服当作是理所当然的，好像他当然就会顺服，也不应该把他的顺服理解为很轻松的，或者不需要付上代价。希伯来书的作者是他因着什么学习了顺服。所以第一个，希伯来书五章第七节那边讲到说，我们主耶稣的顺服不是理所当然，是学习的，他必须学习顺服。 OK， 那他是因着什么学习顺服？我们一直几乎每个礼拜都会提到，他因着什么？我们的主耶稣因着什么学习顺服？吴大哥，希伯来书五章第七节。没有人有圣经哈。 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 第八节， 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 我必须说我有点失望，你们中间居然没有一个人可以回答。 这个几乎我们每一次讲到都会提到。我们主耶稣，尤其是我们在讲路加福音，讲到路加福音，上帝与人喜爱他的心都越加的增长。我们之前有特别看这节经文，就说这什么意思？为什么永在永恒之中，就在父怀中的子，路加可以说父喜爱他儿子的心越加增长，因为他必然是越加的顺服。所以我们就讨论到说，我今天讲到还会再讨论到这个。所以按照圣经的启示，我们虽然没有从圣经中直接得到几乎任何的资讯，我们的主在世头30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是我们至少知道一件事，就是父喜悦他的心总是增长，这就表示他越加的顺服。所以如果他越加的顺服，父就越喜欢他。那按照希伯来书五章第七节第八节的告诉我们的，他是怎么样越加讨父喜悦，他的顺服是怎么样的增长，透过受苦。这就又回到以赛亚书53章，我们的主是什么？常经忧患，经常痛苦，经常受苦的。你可以看得出来，这我们已经就是我们几乎每篇讲到都会讲到这一点，关于我们主，尤其是讲路加福音的时候，你必须要把这些经文能够融合起来。有一些很好像非常基础的经文，至少要记得那个概念到底是什么。So, 我们主耶稣基督的顺服不是理所当然的，他需要学习顺服，而圣经告诉我们他是透过受苦学习顺服。尤其希伯来书五章第七第八节，特别是在指那一夜晚上。但是我觉得不只是指那一夜晚上，而是那一夜晚上代表我们主整个生命中经历总是顺服他父的意思，就算那个顺服会叫他付出代价，叫他大声哀哭，他还是学习顺服， specifically 透过借着因着受苦而学习顺服。当然这最终是在十字架上，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So,有了这个基础，我们大概就可以了解为什么我们的主那天晚上在克西马尼他所经历的略了解一些。上帝的儿子真实的道成肉身，就有真实的人性。在这个前提之下，如果主耶稣他不求父挪去那杯， OK?如果他真的成了人，他有一个真实的人性，而且是全然圣洁不知罪的人性，在这个前提之下，如果耶稣不求父挪去那杯，我们就必须质疑他是否真的是一个全然圣洁无罪的人。为什么我们会这么说？你们觉得那个杯有什么不好的？为什么我们的主他不要那杯？那杯是什么杯？上帝的愤怒之杯，其中有烈火、热风和硫磺。诗篇提到那个杯是给恶人吃的杯，如今那不知恶的、不知罪的，他知道自己要从父的手中接下那杯，也就是所有的恶人本来应该要喝的那杯，如今那些恶人之中却有一些是父赐给子的，只要替那些人喝下所有上帝的愤怒。 一滴一渣也不剩。嘿，我们的主比任何人都明白那个杯的内容是什么，因为他熟读旧约的经文， right？ 所以当他求父挪去那杯的时候，如果他是全然圣洁不知罪，圣洁的人性也必然是恨恶罪的人性。我们觉得罪都没有关系，但是因为我们不圣洁，我们天生就有罪。但是你可以想象一个全然圣洁，从小就不知罪，从小就在只知道我来就是要顺服你的旨意，就是要做你的旨意，遵行你的旨意的那一位，这对他来说是多么应该是让他全身的每一个纤维每一个细胞都 revolt， 都令他反抗反胃。所以如果他没有求父挪去那杯，我们就可以说他是自虐狂，或者他很白目，他跟我们一样不明白那杯到底是什么。有人甚至会说，在克西马里面我们主所表现的是懦弱。有很多人，有很多甚至圣徒在殉道之前所外在表现出来的都远比我们主耶稣基督勇敢，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主是匍匐在地大声哀哭，求父挪去那杯，因为只有他知道那个杯是多么的可怕。如果他不求父挪去那杯，他就不是全然圣洁，他就没有一个真实的人性。 OK， 嗯，而且他是三次求。这个182页里边，Hugh Martin 的这段写得很精彩，可是他们把我的翻译，我试着，所以我把我原来的翻译还有原文，附在你们的教材里面，你们可以看。其中一个就是他完全没有，就是 This will argue， 英文这是一个这是一种用法，就是说如果是这样的话，这就表示这样的意思。可是他们把它翻译成，这比在主面前仍然神圣反而更值得争议。 I don't know what that means， 我完全不知道他们把它改成那个，因为我猜那个编辑并不了解这个 would have argued 这个 phrase 在英文里面的意思。其他原来的意思就是，如果他没有向上帝求，如果他没有这个期望的话，那就会表示他怎么样怎么样，他没有一个真实的人性或什么。So, Hugh Martin， 我的翻译是，单单就这个祈求来言，他那圣洁有感性有理性的人性，当然期望豁免上帝的愤怒。如果他没有这个期望，与其说他在主面前圣洁，还不如说是他放肆轻忽，或者我们用说的是放肆轻忽，就是白目，不了解不懂上帝的愤怒和旨意。尽管我们知道这是不可能的，而且想到这种不可能，这种可能不禁让我们战惊。不，他父的愤怒如今在他心中落下深刻的印象。因此，如果他不全心渴望逃离那愤怒，就显示他并没有一个真实的人性。缺乏人性本质该有之无罪的情操。所以这个 Hugh Martin 在这边讲到说，我们都会觉得人生下来就犯罪，没错，就堕落的人性，我们因为亚当一个人犯罪，我们在他里面都犯了罪，也有罪。但是上帝起先创造人是如何？是甚好的，是没有罪的， right？ 那个才是最返璞，你要说返璞归真的人性。人性定义上是没有罪的， 所以如果你要讲的精确一点，堕落的人性定义上就是有罪的。教材里面有提到说，我们主的祈求，他三次求，若是可以的话，求你将这杯挪去。这不是羞耻性的祈求。羞耻性的意思就是说，他其实知道那个答案了，但是为了要表达他的心中的痛苦，所以他提出这些祈求。我不认为这是羞耻性的三次的祈求，他不知道。在你凡事都能，若是可以，求你将这杯挪去。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认为我们的主从小他的父就教导他，从小他就熟悉圣经，他越来越明白父对他的旨意，就是要什么？这是我父的命令，我父因此爱我。为什么？因为我将我的命舍去。他明白这个。但是按照他的人性，他仍然求，而且他不知道在你凡事都能有没有其他的可能。 OK， 我觉得是因为是这样子，让他这个祈求是这么的刻骨铭心。父啊，会不会有其他答案？你有没有办法，其他的办法？OK， 我们就到182页，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尤其是 Hugh Martin 的这一段，关于就是说，其实为什么我们会讨论这个？有很多的弟兄姐妹都没有多思想这个祈求，我们的主怎么会提出这个祈求？难道这表示他没有顺服他父的旨意吗？难道他，难道他的旨意和父的旨意是不一样的吗？所以关于这一段，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讨论？很多人会这样子想，可是 Hugh Martin 在这里提出来的是，那我们应该反方面想，如果他不求，那其实就我们就应该要质疑他到底是不是真的道成肉身，有真实完全圣洁无罪的人性。阳光，你们，仙儿，你们那边 OK 吗？其他人呢 ？OK 吗？也就是说，我们应该认真的看待基督的人性，他是从天上来，我们这边死上来，但是他不是从天上掉下来，所以他没有一次违背，没有一次退后，这是我们知道的，他没有犯罪，但是父也从小到大教导他顺服，你懂我的意思吗？他的顺服也是需要学习的。而我们看到圣经中其他经文，有希伯来书的经文直接告诉我们他是怎么样学习这样子的顺服，是透过受苦 right？ 然后以赛亚书又告诉我们，这一位要来的耶和华的仆人，他是常经忧患，时常痛苦的。 OK，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他的学习顺服首要是经过受苦。 OK， 学习顺服其实也跟我们一样，我们等一下会想，然而不是我的意思，乃是你的旨意。这个基本上就是他的顺服和所有属于他的人的顺服的模式。顺服不外乎就是不是我的意思，乃是你的旨意。OK， 也就是为什么神学上这一点很重要。如果是这样子来定义顺服的话，三一位格之间彼此就没有顺服可言。就神性来说，为什么？因为他们是同一位上帝，同一个本性，只有一个意志， 没有某一个意志顺服另外一个意志，但是当其中一个位格，第二位格道成肉身，他就取了一个完全的人性，而如果有人性，就有必有其人性的意志，有人性的情操，有人性的心智等等。所以当我们的主顺服，他是按照他人性的意志顺服他的父，他的上帝。Okay. 所以我们也是，我们的顺服上帝也定义通常不会很轻松， right? 因为我们必须说，然而不是我的意思乃是你的意思。耶稣教我们的祷告也是啊，主导文第一个就是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哦、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就愿不是我的旨意行在地上。 OK And usually 通常这个会叫我们不好受，至少不好受。 OK 父怎么回应他呢？我们主说的没有错，在你凡事都能，在你凡事都能。Okay. 所以马克琼斯在183页用了一个 distinction， 这个是一个很有用的。你注意，当我们在思考上帝的话语的时候，或换言之，当我们在做神学的时候，其中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你没有make proper distinctions， 没有正确的做合宜的区分。上帝他是爱，所以他一定要爱我，不论我怎么样。OK， 不论我做什么事，上帝都会爱我。所以我们会说，哦，这个你可能没有按照圣经的启示做细腻合宜的区分。上帝的确是爱，但是上帝也的确是无条件的拣选了罪人。因为爱、okay. 但是蒙拣选的罪人做或不做某些事，会增加或减少上帝对他的喜悦之心、okay. 所以、哦、我们会区分上帝的爱，那种有永恒拣选之爱，或者有那种朋友、complacency 满足之爱等等，这个是帮助我们理解不那么粗糙的理解，上帝就是爱，所以他不能不爱我，那种理解。同样的，上帝凡事都能，因为他是上帝。因此，如果上帝不医治我的癌症，他就不是上帝，因为他没有办法医治。所以你可以，你如果不做区分的话，你就会做出这种很粗糙、很粗糙的错误。所以我们会区分在这里，就是上帝绝对的权能 （absolute power）。所以绝对的权能就是绝对，他如果要的话，他什么事都可以做。他可以叫石头变成饼，他可以兴起石头作为他的以色列人儿女、okay? 但是很明显上帝选择没有那么做，所以这就是 ordained、中文是翻译成什么，指定旨意的旨，他什么都可以做，但是按照他的 will 他的旨意，他选择做或不做。 OK， 所以当我们的主祷告的时候，是的，你凡事都能，这是关乎一点都没有错。他可以叫他的儿子不上十字架，他可以将那杯挪去、okay? 但这是不是他的旨意呢？很明显的不是。所以他的旨意要做的是什么？他的旨意要做的是要他的儿子接下那杯，上十字架，顺服以至于死。所以然而不是我的意愿乃是你的旨意，不是我的意思乃是你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所以 absolute power 对我们来说，上帝的绝对的权能对我们来说，是认知上帝的本性，他是全能的上帝。但是 ordained power 则是上帝的指定的全能，指定的全能，他的旨意如何运行，他的全能是如何按照他的旨意运行，这是跟我们有具体确切确身的关系的。 So, 我们的祷告也是在你凡事都能，然而不是照我的意思，乃是照你的意思。Okay. OK, 所以我们的主在遇到那些要来逮捕他的人的时候，他的意思就是说，难道我只要一下命令，我父就会差遣十二营的天兵来解救我？这当然一点都没有错，但是他没有 ，right？ 同样的意思，因为如果他这么做的话，那上帝的应许、耶和华的救赎、父对子的旨意要怎么成就呢 ？Okay. So， 在184页。马克琼斯这句话，他说：“神回应他就是他儿子的方式，其实就是主回应我们的方式一样。上帝的话语怎么说？神的圣言圣道怎么说 ？OK， 如果我挪去那杯。”那我所赐给你的人要怎么一个也不失去，你听懂我意思吗？对，如果我豁免你上十字架，我可以，那些人怎么办？这就是父给儿子的回应。那旧约里所有关乎你的话要怎么成就？OK， 这一段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问题？所以我们刚刚提到以赛亚书53章，特别第十节，耶和华却喜悦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这是他父对他的旨意。OK， 这段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或问题？ 我在这边就是因为第一段这边有提到说耶稣不知道父的回应。那我可不可以理解成为是说，他祷告之后，他就可以理解， yeah. 是他不会再求父差十二 个天使。Yeah, yeah. 我的意思就是说，我觉得我个人认为，那天晚上，当他三次提出的时候，他不知道，他知道父对他一切的旨意已经在，他已经刻在他心板上的旧约经文都已经讲关乎他的话了。我来就是要行你的旨意，我的事已经记录在经文上面，但是他仍然求他父，因为他知道再父凡事都能，有没有可能？我说的意思就是这样子，你懂我意思吗？但是三次之后他很确定父对他的回应，然而不是他每一次求都是，马太和马可都说他三次都是照样求，所以每一次求也包括然而不是我的意思乃是你的意思，所以三次之后，他知道他父对他的回应是什么，他要上十字架。对，所以他会说：“我可以求十二引天使来，可是那经上将我的话要怎么成就呢？”对 ，OK， 那个马克琼是有在这里提到，我不知道你们读到这个有没有觉得有点好奇。他在，我们还是回到184页，他在这边讲，基本上他说，当 亚伯拉罕献祭以撒的时候，有天使耶和华的使者说，你不可下手，一点都不可伤这童子。 right? 马克琼斯的意思就是，那个耶和华的天使不外乎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道成肉身之前。在神学上面，我们通常会理解在旧约里面以这种人可以看得到或听得到方式向人显现的那个使者，时常就是我们会认为就是还没有 pre-incarnate Christ， 还没有道成肉身的第二位格。 OK， 如果你仔细去看，我们之前讲到，我们在这里有讲过22篇吗？好像我不知道。Anyway， 你去看那个创世纪22章，那个天上的使者到最后用的语气是第一人称的语气，是用耶和华的语气直接讲，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我的。对。Anyway， so 马克琼在这里讲说那句话的，其实他一旦说出那句话，如果以撒不死，他自己就要代替以撒死，同样死。就是那曾经在山上对亚伯拉罕说你一点也不可伤这童子的，有一天他自己要代替以撒，代替亚伯拉罕，代替所有属于他的人死，而且天上不会有声音说一点都不可伤这童子。OK， 好，我们看一下我们主的回应，他怎么回应？他明白自己的任务 ，right？ 他自己说：“我来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做多人的赎价。”他要为羊舍命，他父的命令就是要他舍去他的生命，为此我父爱我，等等等等。希伯来书第十章，你曾经给我预备的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所不愿意的、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来，神啊，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希伯来书十章五到七节是引用诗篇四十章六到七节，所以你可以翻开你的圣经。诗篇，希伯来书是引用这段话来把这句话放在我们主的嘴巴里，这是我们主他自己说的 ，right？ 诗篇四十篇六到七节那边的经文是这样写：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燔祭和赎罪祭并非你所要。那时我说：“看到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你会注意，希伯来书的作者改了原来的诗篇的其中的一段话，诗篇是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希伯来书的作者，你已经为我预备一个身体。但是你一旦明白那开通的耳朵，其实你知道希伯来书的作者其实没有改，他用另外一种方式表达同样的意念。开通耳朵，如果再回想到出埃及记21章，那边有讲到，如果一个仆人他在七年之后可以离开主人，但是如果他想要留在主人的身边，他爱主人的话，主人就要把他的耳朵在木子上钉穿一个洞，表示他全然顺服，他全然爱他的主人。回到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要强调的是，这一位上帝的儿子确实了道成的肉身，凡是我们与我们一样，为要做我们慈悲中心的大祭司，目的是什么？为要把他的身体，或者把他自己有一个身体可以献给上帝做我们的赎罪祭，就是顺服以至于死。因此你为我准备一个身体，不外乎就是你为我开通了，你为我准备了一个顺服你的身体，全然顺服你以至于死，做赎罪祭的身体。 So, 我们主的回应，我来就是要照你的旨意行。你给我预备我的身体，你开通了我的耳朵，你每天早上提醒我，教导我，目的最后就是十字架。他明白这是父的旨意，所以他说愿父的旨意行在地上，也就是说其实他就是用他自己教导我们的祷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然而不是我的意愿乃是你的旨意。所以你看我们主的祷告，他的整个的回应，他不只是祈求，那个祈求是一个 qualified， 是有一个后面的那句话，我若可以求你将这杯挪去，我不要这杯，但是然而不是我的意愿乃是你的旨意。 OK， 这一段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所以最后一段事情的结局 The end of the matter 是怎么样呢？那个 Thomas Crawford 这段话，他说这段关于我们主的经文有极其的奥秘，几乎不适合也不容许我们叹愧而且我们对此处的讨论总是觉得不充分，又恐怕少说了什么。这个跟今天我们要讲的经文有点关系，就是有另外一位神学家，其实我在这里，我忘记是不是 Hugh Martin， 他说当我们 approach Gethsemane， 当我们接近克西马尼的时候，我们应该带着那种 awe silence， 就是全然敬畏的安静，观察在园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是说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有的时候上帝在启示之中会让我们瞥见，譬如说这个父与子亲密的对话，其中有很多的奥秘。哎，我们最合一的姿态好似也应该是匍匐在地，然后就我们似乎要说的更多，只是我们不知道该怎么说，因为我们知道的太少。但是最终应该是叫我们心生畏惧，敬畏爱戴，发出颂赞，就是我们的主居然为了我们的缘故，那天晚上他将自己降卑，降到多么低贱的地位。所以神学其实就是首要你不是发明一些理论，你是在形容圣经里面告诉你的。 It's mostly descriptive，你是在叙述。那你如果神学首要是叙述的话，你的工作就是要区分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神学出问题的要不然就是说的太少，要不然就是说的太多。所以你永远就是在那里，譬如说克西马尼逼死我们，有什么是我们能说的，有什么是我们不能说的。不能说的就是发出颂赞，就不多加解释，也无从解释，按照目前我们所领受的。So， 蒙父所爱的神人居然需要天使的帮助。路加福音二十二章那边记录，有一位天使显现帮助他。其实很有趣，在马可福音。第一章有提到耶稣的试探，但是马可没有讲那个试探是什么，但马可却说之后有一位天使出现来服侍他。在旷野里面耶稣的试探有天使来辅助他，在克西马尼在园子里面最大的试探有天使来辅助他。这个也是你看，就是这些小的线索，如果他是上帝，他不需要天使辅助，可是他是上帝儿子道成肉身，这也告诉我们他所经历的试探是真实，真实到一个程度他需要天使来服侍他。 OK， OK， 相较之下，所以这最后一页，当然我们想到原子的话，你必须你要理解克西玛尼，你就必须想到第一个原子在伊甸园。首先的亚当和末后的亚当，他们在原子里的反应。OK， 好，这个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想法？OK 吗？OK， 好，仙儿，你要不要带我们做结束祷告？Amen.